据南朝鲜网报《民普雷斯》报道，南朝鲜的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23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谴责了外交部强迫拆除少女像。声明指出，外交部大谈什么国际惯例，发送一份公文要求拆除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前的少女像。现在违背国际惯例的就是日本政府，他们至今还没有对过去性奴犯罪进行反省和承担责任，却要求拆除少女像。外交部也在违背国际惯例，他不为恢复国民人权而做出积极努力，反而听从日本政府的指挥，强迫拆除少女像。